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是我们十一长假的一期特殊节目，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和我们共同赏读好书的来宾，王明老师。 大家好。 为什么今天会说我们请到了特殊的来宾呢？因为今天呢，选读的这些书里头有很多就是汪冰老师会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书。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是不是？十一期间呢，可能受限于疫情啊，或者是说各地的防控的要求不同啊，有些朋友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肉体在路上了，那我们的灵魂可以走得更远一些，比如可以去看一看美国的作家他所经历的一年之间的那些人间的悲欢离合，不一定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但是是他耳闻目睹并且帮助过的人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今天这本书算是汪冰老师推荐的吧？ 这本书严格意义上呢，应该是思佳老师推荐给我的，但是我读完了以后呢，也向 又推荐给了我， 推荐了这本书，特别是还向思佳老师汇报了我自己读这个书的感受哈。那我为什么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分享给大家呢？因为如果您在假期觉得不能出门，觉得生活无聊的话，一定需要一点刺激啊。这个书呢，就是特别能给您带来刺激，当然不是那种恶性的刺激，因为它的信息量太大了。如果您真的是认真读这本书的话，它可以调动起你所有的感官。如果你真的在读书的时候，能够动用你的想象力去脑补那个情境的时候呢，我曾经跟思佳说过，我会有说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太身临其境了，那种细微的感受，很多你可能在人生中也零碎的体验过，但好像没有作者这么的系统和丰富以及丰满。 这本书我在一开始就看了没有多少章节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这本书简直太棒了，而且我觉得汪冰老师一定会喜欢，所以我就推荐给了他。然后呢，我们两个人一起看这本书，看了很长很长时间才看完。汪冰老师应该比我先完成的这本书吧？ 我应该是比你先看完，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故事，我觉得我放不下。因为他做的有些工作呢，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接近性的。我特别好奇，这样一个对自然有敏锐感知，其实他像我们很多来信中的题主，就是实际上他在人际方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同时他又做了一件要接触人类灵魂痛苦深处的这种隐秘角落的事情，所以最终会如何呢，也是非常让我好奇。 那为什么我先看的这本书然后是后读完呢？并不是说我觉得这本书就可以放下，实际上其中的很多的故事也一直让我揪着心，但我觉得这本书信息量真的是很大，就像汪冰老师说的，我经常读一页书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信息过载了啊，这个需要停一下，然后需要消化一下，因为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维度的各个学科的，包括情绪包括知识，都需要你把它重新的整合一下才能完全的理解。那我就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所以可能我在这方面比汪冰老师更娇气一点儿，我需要在夜里读这本书，所以可能就花了更长的时间啊，甚至于最后一次读完它的时候都已经是晨光熹微了，因为当时是还是在夏天的时候，天亮的也比较早，已经听到鸟在开始欢唱了。但它就是这样一本让你舍不得放下的书，纤细一线，副标题放下绝望重拾希望，作者是美国的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挽救危急心灵的故事，对生命更深刻的理解，为自己注入更多爱的泉源，为别人开启更宽广的包容。戴安娜·阿克曼多年来是生命线的接线员，同时她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的博物学家。她把这两段经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成了这部作品。 书中描述那些曾向生命线求助的陷于绝望中的人的故事。在濒临精神崩溃的危急刹那，生命线就像纤细微弱的一道曙光，让坠落深渊中饱受恐惧折磨的心灵暂时在平静中休憩。出版者周刊说，这本书引领读者走上一个尊重生命、体验细腻情感的旅程。但我觉得不光是细腻情感，它这里边还有很多情感的深水炸弹。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吧。夏天带着湿热天气的包袱来到时，我发现松鼠有了重大的改变。它们照常来吃我的坚果和葵花籽，但却变得更具攻击性，互相挑衅、咆哮，像忍者一样跳来跳去，张牙舞爪。大多数的耳朵上都有咬痕，身上有伤。有一只耳朵被撕成三瓣的，我叫它三叉耳，最凶，野蛮地把其他松鼠都赶走。有只松鼠只剩半截尾巴拖在身后，活像装了木腿的海盗。还有球球，不知道哪里去了。这群新松鼠长得又肥又壮，他们是否正处于青春期？这批激进分子是否目无尊长，欺压老弱？是否松鼠国发生了政变？春天食物短缺，光线不足，日子不好过。但夏季是生长的季节，全年的粮仓充满嫩芽新叶，繁殖与宴饮，萌芽开花，孵育飞翔。这些天来，野鸭在水上滑步，在草坪上大跳求偶舞，新生的小草蛇像根铅笔芯儿躺在草丛里，初熟野草莓的美味像小小妖女勾引着花栗鼠、兔子、鹿和人类到空地上来觅食。昆虫大军浩浩荡荡进军玫瑰花苞，土拨鼠在百合花间决动。受苦之必要，附近的薰衣草原成了个贼窝，几十只肥嘟嘟的蜜蜂忙着沾花惹草，身穿黄毛衣的工蜂工作起来既不威武更无章法可言，铺上颤颠颠的花瓣，好容易掏出一点花蜜，钻出花朵时就搞得满身花粉，它们在半空中稍作停留，又立刻钻进另一朵花，整天都跌跌撞撞，不亦乐乎。一般人很少注意到蜜蜂狼狈的打滚或滑跤，也没看出花瓣的平衡多么微妙，乍看似乎是固定，却又会突如其来的兴风作浪，摇摆弯折，而且怎么样都不会断裂。这种设计根本是为了戏弄蜜蜂，这种设计就是为了要戏弄蜜蜂啊！我提醒自己，不能让蜜蜂太舒服、太有安全感、太快乐，它必须沾满一身花粉。蜜蜂是否受折磨无关紧要，焦虑、担忧、哀伤、沮丧以及所有其他不愉快情绪的演化也都如此，有时很容易忘记，大脑的演化全是为了解决一些石器时代就存在的基本问题，追求伴侣、觅食、巩固亲属关系、发明语言、与同部落其他成员合作、分享食物、克服环境、为保护自己和子女的生命而战斗等，都是些攸关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睿智的因应办法，爱恨交加，防御虚张声势，先发制人，避重就轻，钻漏洞使诈，含沙射影，撒谎同理心，明知故犯，死命地坚持一丝不苟，以及许多其他决定我们情绪的基本策略。演化就像是一个在幕后操纵秘密社会的人，我们不自觉地遵守他所有的法律规章，他的承诺是变化，他的座右铭是随时做好准备，我们服膺他唯一的指令，凡是有害的都应避免，凡是有益的都应渴求，不是凭理性，而是靠直觉。但演化远比卡莱尔所谓的尘土的福音微妙和复杂不知多少倍，因为我们的心灵盘根错节，曲折多变，拥抱观念，增悟单调，我们最喜欢从一段简单的旋律开始，而以咒语密剑般的音符告终。我们对直觉的操纵一无所感，当完善的推理、宗教的教诲或纯粹狂热的需求使我们大胆逾越直觉的命令，我们就会觉得晕眩、无拘无束，乘着自由意志驰骋。 我最欣赏人类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喜欢照规矩行事。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规则，比方说有条规则是我们是被固定在土地上的生物。婴儿时期我们爬行，成年时步行，年老时弯腰驼背，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土地，直到最终化为尘泥。这条基本法则使我们迷惑好奇，所以我们发明巧妙的方式超越演化，以违反天性的方式翱翔天空。有些直觉驱使我们违反所有的理性，有些则像过敏一样使我们苦恼，有些我们就是不予理会，像对鬼魅公开宣战一样抵抗到底。焦虑、恐惧、惊慌、厌恶、沮丧是我们这时代的小小的魔鬼榜，光是提到这些名称就足以使人焦虑。大多数人只要能让这些恶鬼速离，就情愿举行任何仪式，带任何护身符，吟诵任何魔咒。但他们警告我们潜在危机的存在，以便我们预先做准备。事实上，无论我们珍视的诸般美德、品味，或是不当的兽行，都是在人类集结成小股部队，以渔猎、采集和捡食腐肉为生的时代就演化完成了。在我们看来，古人的生活或许艰苦而充满变数，但天晓得他们又怎么猜想我们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依他们的航行图前进，仍然照他们的直觉反应，仍旧像渔猎者一样采取行动。所不同者，我们面对的是他们不会遇到、不会了解、也不会重视的问题。让时光倒退千万年，我想象那一小撮如今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祖先的生活，我们的恐惧也是他们的恐惧，我们的饥渴也是他们的饥渴，我们的快乐也是他们的快乐，我们的忧虑也正是他们的忧虑，只有细节改变而已。虽然我们的词汇一直在演化以迎合日常生活，但我们情绪的文法却没有更换。我们背着大致同样的心理负担，只是行囊的外形改了，填装的方式换了，搁置的所在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准备是为他们的世界而做，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世界。而压力一词最初描述的也不是我们被迫使用过时的工具，灵机应变时情绪上产生的种种不平衡、不适应和束缚。焦虑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条有受虐倾向的看门犬，在老祖宗的生活中扮演着救命的角色，能对潜在的危险发出预警，让他们来得及计划如何反应。直觉思考可能会说，草丛里可能有只老虎，那儿有一片老虎最爱埋伏其中的蒿草，如果老虎躲在里面对我发动攻击，我该怎么办？我刚看见草在动，也许不是，另一方面也许我最好再多观察一下。长期焦虑是冲着我们最真实的东西而来，会逐渐摧毁我们的理性，浪费必需的热量，妨碍工作，使身体组织充满压力，破坏健康。这是很昂贵的策略。对不存在的老虎产生强迫性的焦虑，真的可能引起各种与压力有关的疾病，但忽略一只饥饿的老虎也会立刻送命。尼斯与威廉斯在《我们为何生病》一书中指出，烟雾监测器是个产生麻烦的源头，总是出故障，总在你做饭时没有必要的大鸣大放，每个月检查电池也真麻烦，他们往往好多年都没发挥什么作用，只是需要照顾和掌灰，但只要他们救你一次命，就指挥所有的麻烦。演化用风险赌利益，宁可一有机会就为老虎焦虑，也不要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只是念了一个章节当中的两三小节的内容而已，所以听友们可以体会一下它的信息量有多大。 嗯， 你还能回想得起来它是如何从松鼠到蜜蜂到人类的焦虑的吗？它就是这样无缝的、顺滑的接驳到了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的身心健康上面。 思佳一边读的时候，我一边还在做笔记。虽然这本书我当时读了，而且有些部分读了不止一遍，我会在第二天读这本书的新的章节的时候翻过去速览一下昨天读到的部分，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我怕我会忘记。即使现在我在听的时候，好像当时也有一些句子的理解和今天听到思佳朗读的时候会不同，我想要再翻回去听。其实这样的信息量也足以说明作者知识是多么的广博， 特别是作为一位女性作者，我不是对女性作者有歧视，但是我会发现很多女性作者很少写涉及自然科学的部分，能把自然科学和我们的社会人文心理情感结合在一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为你会发现完全没有割裂之感，是非常顺滑的，像三亚说的，哎，你不知不觉就发现怎么松鼠就到人了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本书给我的感受，它是教我们去识别自然万物中共通的一些模式，无论是松鼠还是人类，我们在软件上啊，根性上可能是相近的，是趋利避害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情绪包袱，就像书里说的那句话，你看既平实又深刻，我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祖宗的老祖先的恐惧，对不对？我们的焦虑也是他们的焦虑，而这一切都是有其功能的。在我们回复的很多来信当中说的很多问题都是情绪给我找麻烦了，可是今天这本书里可能会让你读完了有很多释然和接纳，不是因为这些给我们找麻烦的情绪，可能今天我们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什么叫麻烦。 嗯，就是变成了老虎的粮食，是不是？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烟雾报警器错误的大名大放，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错误，只是一个敏感程度而已啊。在你不需要他报警的时候他报警了，但应该说我们的出场设置就是这样的，而且有一些人还会更灵敏一些，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接纳啊，并且能够知晓自己的使用说明书，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章节当中，他其实每一章节啊，在一开头呢都提炼了一小段话，我觉得这一小段话在这儿念给大家，可能就能更加理解我们是因何而来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演化速度不够快，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出征兆，但他仍以缓慢的无法觉察的速度推进。天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我们似乎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临界点上，一边是化石，一边是现代。我们还是有着化石时代的烟雾报警器，但我们却生活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个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当我们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我们的肉身离我们几百万年前的祖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会不会过载，因为你看现在的信息，我们在国庆期间相信不少朋友也会刷短视频哈，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看各种各样的音视频，这些资讯都是对肉身的一个具体的刺激。可是我们老祖宗的时代，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现在的身体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大脑也没有出现那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社会的演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演化的速度。今天的人类面临的很多挑战，就是因为刚才思雅说的那句话，大概我们还有原始人的脑袋，但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原始人了，包括我们去超市采购，我们也是带着原始人的脑袋，我们对那些特别香的 摇着我们的化石脑袋 对颜色特别好的气息特别诱人的食物是没有抵抗能力的，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所以人在一方面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好像这个现代社会所呈现的各种精彩纷呈的刺激也在突破我们感官的极限，甚至有可能也会造成负担。 嗯，所以我们才需要这本书啊。其实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更丰富的，有更多拓展的外延的，非常有趣的一本关于我们自身的使用说明书。当然了，它里边还有很多其他人身上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人可能都是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但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就是看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生命如何从危机当中自救，或者是寻求他人的帮助，以应对无常的生命当中的种种挑战。其实这才是现代生活当中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老虎，是不是？在这下面的内容当中，他又写到了很多诸如救命的警讯、追寻快乐、横跨两个世界等等等等。不过我特别喜欢的是每一个章节的最后一段总是看起来相对轻松的，在最后 一段当中呢，作者总是会回归大自然当中，所以他的特点，写作的特点是从自然开始到自然结束，这可能也正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一个轨迹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回到解忧书房下半时段，这里是十一长假的特别节目，我们要利用这整期节目为大家推荐一本书。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为大家推荐的带来的一本有趣的书是《纤细一线》，作者是美国的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当时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我多次跟汪冰老师交流，我说这位戴安娜·阿克曼他自己是身兼数职，他是博物学家、探险家，他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个相当高产的作家，他怎么有时间去做这种生命线的接线员呢？而且呢，他还即便是在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就是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他有一次摔的骨折啊，伤得非常的厉害，他仍然坚持自己到了这个值班的地点啊，而且自己历尽千难万险的拄着拐上楼梯。就是一个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他的生命时间啊，是他的一年，他的每一天都显得比我们的每一天要长呢？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他是不是全职工作过因为对于在都市当中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的人，真的可能是鲜少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好奇去关注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我后来一想，他之所以能这样，一定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把时间花在哪里。我们未必每个人都要选择按他的方式去生活，事实上这也做不到，但是至少从他生命的宽度当中，我知道他生命的优先级一定是体验本身，就是我愿意花时间去穷尽这个世界上我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去体验的所有的事情，而不是强调我拥有什么。我不否认他一定有一定拥有的基础，但在我看来啊，作为一位读者，我觉得作者他有一个成瘾症，就是收集体验成瘾，他会对一切的新知，一切他没体验过的东西，不是为了掉书袋，不是为了拿文凭，也不是为了向任何人炫耀，他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就像一个旅行者一样到达了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星球，以一颗赤子之心啊，包括一种未知的大眼睛去打量这个星球上一切的存在。在他的书中，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奇迹。 对，我其实也特别感谢他的这个做生命线接线员的经历，因为我觉得假如不是他的话，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对其他的这个作者是公允的，我觉得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能够向我们传递出有如此丰富深刻又如此生动的这个生命线的这种经历。因为他只是凭听觉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在他的脑海当中就能够复现了整个的场景，这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在我听起来。但我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可以做到，他的感官是极其敏锐的，而戴安娜·阿克曼就是这样的人，而他的知识的渊博程度也实在是令人惊诧。刚才汪冰老师曾经说啊，很多女作家她其实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太会涉及自然科学，特别是这个进化啊，人类的这个进化里程当中的这些东西，但这正是戴安娜·阿克曼的过人之处。我还特别想补充，是一旦女作家她写了这些东西，她就一定是非常棒的。因为假若不是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写。女性是不是对自己在某些时候要求会更苛刻一些？她除非觉得她自己是充分的掌握，能够拿得出手的，她才会愿意写，所以是让人非常惊艳的。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Tu choisis bien tous tes cadeaux. Tu collectionnes les cartes postales. Toujours le ciel idéal. Tu aimes les îles par-dessus tout. Et la Turquie t'a rendu fou. Ta vie semble si réelle. Comme dans un film de Bunuel.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我们再来看《纤细一线》当中的这一章节。救命的警讯，对两性关系的焦虑最难熬，但它最终能救你一命。正如同肉体的痛楚警告我们身体即将受损害，情绪的痛苦也能帮助我们避免生命或肢体蒙受更严重的威胁。面临饥饿、风寒、领域争执、野兽时，归属于一个忠贞的家庭团体是唯一的希望。归属的急切渴望无疑也成为直觉的一部分。找不到归属永远是最令人害怕和担心的事。你得不断确认人家需要你，不会被抛弃，一旦野兽攻击时不致被害，不会被丢下挨饿。大多数时候这些都是毫无来由的精神官能性恐惧。但只要误读情况一次，忽视一个警讯，你就死定了。所以我们演化出监督两性关系的强迫性心态，在不必要的时候斤斤计较，要求太多小动作，承诺再保证，不惜代价地迎合对方，在感到孤立疏离时伤心，无缘无故地为亲密感忧心忡忡，有时烦恼地活不下去。全世界平均每10万人就有12.4人自杀，在富裕国家这比率更提高为平均每10万人有20人。这么高的数字并不只是巧合，尤其如果你把其他动物感受沮丧采取自杀行动的比例列入考虑的话，这必定传达了某种演化上的趋势。有些人自杀是为了心爱的人，这或许是事实，但也可能单纯出于想象。自杀者往往有套舍己为人的说辞，说是朋友与家人，没有我会活得更好。其他人自杀则可能是一种有用的遗传设计，沮丧过度发挥的极端后果。演化塑造人类心理与城市，在演化过程中忧郁自有其意义。面临可怕的困境和无名的焦虑，我们之中较脆弱的人可能会感到沮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暂时的冬眠，身体有其节省能源的策略。承担过大压力使一个人会进入低能量状态，几乎不说不动。我们晚上睡眠时也节省能量，饥荒也会产生同样静止节省能量的反应，沮丧还会唤起关怀与照顾。一般人对沮丧的人较宽容，原谅他忽视社会获得与付出的常规，无法达成预期，赶上期限或尽义务。他的姿势说，我像个孩子般无助，请保护我，不要让我经受进一步的压力，拥抱我，告诉全世界我要缺席一阵子。我们演化出来的积极情绪似乎就只有快乐、宁静、欢喜、兴奋、刺激、欲望这几种，另外就是较广泛而微妙的消极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当一切进展顺利时，食物与发展机会充沛时，并不需要太多反应。但设想一个人可能遭遇的不幸，疾病、饥馑、伤害、遗弃、被敌人挫败、配偶死亡、有毒植物侵害、进入危险的环境、死亡等，我们为了应付这些潜伏着危机的场面，发展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反应方式， 我们基本上很乐观，所以才能维系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度过艰难困苦。希望是心灵一场小小的整顿。塞利格曼和其他人都证明过，即使学来的乐观也能在摒除沮丧时发挥可观的效果。瑞典心理医生古特则提出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指出，当我们发现实行了一辈子的生活策略竟告失败，而又没有其他合理的变通方法时，必然会感到沮丧。然而这种沮丧却使我们停下脚步，重新检讨自己的习惯与目标。我们以为自我评价低是一种痛苦，但跟所有痛苦一样，它有个重要的优点：自我评价帮助我们评估机会，充分利用环境，追求进步。如果老祖宗对周围的每件事都感到满意，他们就可能冒更多危险，例如只身深入旷野，或率性掀起战争，向领袖挑衅，不愿妥协，或制造其他社会不安局面。遭到社会摒弃是最危险的事，团体提供的资源与安全也一块丧失，我们害怕孤立远甚于其他所有事。在大部分的演化过程中，成为局外人就代表死亡，无怪乎寂寞那么让人害怕。虽然时至今日被排除在外不致有生命危险，但隐藏在它背后的古老威胁感仍然使人又痛苦又害怕。它触及的神经延伸过时间的手臂，到达一个人类存在以前的世界。遥远的宗亲遗留给我们一串无法解开的闷葫芦，我们从中得到乐趣，为之困惑，同时亦经常误用。哎呀，我觉得戴安娜·阿克曼的表达真是叹为观止，让我说，他好像由远及近，永远是这么从容自在，然而你却不得不亦步亦趋跟在他的这支笔的后面，尽量的去体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里啊，刚才读到了是对人类的演化、人类的情绪的精妙的描述，包括分析。其实这本书特别像一个人类的博物馆，既有对人类作为群体、人性本身的一些生物演化上的特质以及其功能，还有一方面就是刚才思佳说的，他做生命线的接线员的时候，具体的人的生活。所以这个书呢，一阵阵可能讲的东西让你觉得是远离人间烟火，虽然是在谈人间，有一阵子呢又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是接近人的生活的，而且是表里相呼应的。他可以用自己在生命当中接触到的具体的事件来佐证在书中前面所讲到的人类的共通特点。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读到人类的时候有一种疗愈感。为什么呢？就发现人类的天性或者我们预装的软件肯定是有其功能，也因为其功能会遭罪。刚才其实你读的那一段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社会性死亡，对不对？为什么会怕社会性死亡呢？因为真的你在这个社群当中没有位置，你就没有生存资源了，就没有办法依赖他人了，你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啊。这个软件让你乐群，同时群体也会给你造成压力，因为你会想到不要被社群所排斥。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会发现，哦，有的时候你内心的焦虑原来就是这个软件天然的设计，你就多了一份对自己的慈悲和接纳，也多了一份对他人的慈悲和接纳。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倒推一下，既然他说是遥远的宗亲留给我们一串无法解开的闷葫芦，反正也无法解开，我们还不如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啊。就是说按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的不同，因为有的人会更加恐惧被群体所孤立，有的人就不那么恐惧。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社死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它已经跟古老的时代和我们的宗亲啊、远古的亲戚生活的时代是大不相同了。所以借由现在的这个心态倒推回去，是不是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个支脉的宗亲究竟经历了什么。就如果我们比较大胆的话，去他的啊，我不喜欢，我不愿意跟你们混在一起，我特别乐于独自一个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一族群这一支啊，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也没有被老虎吃掉，我们还经常只身走旷野，由此得到了不少的乐趣，所以我不太害怕孤单这件事。相反呢，另外一些可能特别害怕被一个团体所孤立和抛弃的人，他们的祖先可能经历过更多的这种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不是那种更乐观和勇敢的祖先，所以 不要怪罪自己，我们只怪那个闷葫芦就可以了，是不是？ 嗯，而且它是一个有点过时的闷葫芦，像刚才思佳说到的，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实现服务的外包，而在农耕文明的时候，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种地的，你必须与他人协作，甚至狩猎，包括生存本身都是聚居的、群居的。而在现在的社会，我们还是带着同样的原始脑，但是经历的这个社会，你是可以相对来说独立的生活的。有的时候你的原始焦虑还会发作，但你要知道，那可能是一个闷葫芦，一个过时的软件给你带来的焦虑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当中会发挥作用。比如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书中也讲到了，我们会因为老虎而感到焦虑，对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自保反应，但现在老虎可能会变成您的领导，是不是？或者说你的甲方或者其他的人，这个时候你会焕发出同样的那种自保的本能，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老虎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戳穿一些我们头脑中的反应，因为你的身心反应让你觉得你真的应该恐惧，可是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你确实应该恐惧，在过去的原始环境当中，可是在现在呢，这些反应是需要你去思考一下的。 而且这种穿越啊，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游戏，这本身也可以作为孤单一个人的时候的消遣。但是如果你把现在的这个游戏告诉了你目前生存环境当中的老虎，就完蛋了。所以还是要让我们分清楚我们左边的化石时代和现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同时呢，希望在横跨两个世界的时候依然能够拥有快乐。所以我最后以他这一章节的最后一小段乡间骑车的滋味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早晨看来多么美好，我决定骑自行车去3英里外的生命线，沿着乡间小路前行，我忽然发现头顶上有一片金翅雀方阵，我跟他们等速前进，仿佛也是鸟群的一份子。接着我看到路旁高高细细的蓟草，有多棱角的叶片和灌满蜜汁的蓝色花朵，蓟草种子是金翅雀的最爱，我进入他们的世界，跟他们一起路过，转眼间他们一个急转弯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月前还有一次，路旁满是坠地的苹果，仿佛从完全由苹果铸成的隧道通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带浓郁的苹果味，那是看不见的路标。在乡间骑车时，我总被声音包围，发出如斑鸠琴似的叫声的绿青蛙，摩擦翅膀奏乐的蟋蟀，数不清的参加仲夏歌剧试演会的鸟，一路行来我也忍不住时时暗想，宛如鸟鸣的自行车铃，叮铃叮铃，为他们助兴。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他其实为了治疗自己膝部的一些损伤啊，所以呢采用了骑自行车这样的方式。透过骑自行车呢，他和他的好朋友分享彼此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和乐趣，也和大自然有这种亲密的接触。所以这本书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纤细一线》，作者戴安娜·阿克曼，由张定一翻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再见。